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向小五勾勾手指，小五回手就是一掌向他拍来。有了两次经验教训，唐三可不会再让他轻易缠上自己了。他知道对付小五这种近战攻击方式无数的对手，拉开距离是最好的办法。身形一闪，急速后退，已经闪出了数米之外。 哼，比速度吗？我还怕你不成？ 小五弹身而起，朝着唐三就扑了过来。唐三微微一笑，这次他可算是有了充分的准备。如果再让小五轻易地摔出去，那他这些年就真的白练了。眼中闪过一层淡淡的紫意，紫极魔瞳下意识地用了出来。在紫极魔瞳的作用下，小五的动作在唐三眼中明显变得慢了起来。脚踏迷踪，一个滑步已经平移出两米，正好躲开小五的扑击。哪怕是小五的发辫和长腿，也不可能够到两米之外。小五明显一愣，自己本身就是以敏捷见长的，唐三的速度看上去不快，但却正好能够躲闪开他的扑击。而对于小五来说，最擅长的柔技首先要接触到对手的身体才能够使用得出来，这次唐三却根本没有给他那样的机会。小五自然不会甘心，一个吐翻身，速度再增几分，张牙舞爪地追向了唐三。唐三深吸口气，玄天功下行，运入双腿之中，脚踏鬼影迷踪，就在这操场空地上和小五周旋起来。鬼影迷踪极为神妙，看上去唐三的动作并不快，但每一步踏出都暗含智力。无论小五的速度有多快，从什么方向扑过来，他总能在最恰当的时候迈向最合适的方向，不给小五近身的机会。这其实才是唐门真正的功夫。唐门的武者不是必要，怎么会和敌人比拼正面武技呢？暗器才是他们最擅长的，凭借着轻功配合暗器，是唐门弟子的杀手锏。两人一追一躲，一会儿的功夫已经跑遍了半个操场。小五已经开始有些气喘了，可却怎么也追不上唐三。 喂，你这是耍赖，我们是切磋，不是捉迷藏，你这样躲来躲去的算什么？有本事向我攻击啊。 好，那你小心了。 唐三一边说着，随手从操场边捡起几块石头握入掌心。 打你左肩，打你右肩， 你 左小腿，右小腿。 你敢用石头打我？ 许你摔我，就不许我用石头吗？这次可是你输了。 不算不算，再来过。 小五，你还要啊？那就来吧。嘿， 小五并不知道，这是唐三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面对对手使用暗器。他所用的是玄天宝录中暗器白洁里的劳燕分飞手法，看上去简单，但其中包含的巧劲却极为精妙。暗器白解中的手法，因为受到玄天功的制约，到现在唐三也不过是勉强能用两三种而已。这劳燕分飞正是其中他最为熟练的。切磋还在继续，而且继续了很长时间。至于结果嘛，当唐三第二天一大早和大师离开诺丁初级魂师学院的时候，嘴里还在念叨着，还是打一动拔爽啊。而当晚，两人的同床也并没有发生什么故事，毕竟他们切磋的实在太累了。清晨，当大多数诺丁学院的师生还在睡梦中时，一高一矮两个人已经走出了学院大门。这从学院走出的正是大师和唐三师徒二人。大师今天穿了一身劲装，看上去增添了几分英气，只是他那僵硬的面庞却依旧给人一种不和谐的感觉。 老师，我们要去什么地方找魂兽？ 我们要去诺丁城东北400里处的猎魂森林， 那里是帝国圈养魂兽的地方，肯定可以找到适合你的。 圈养？魂兽也能圈养吗？老师，你给我讲讲魂兽的知识吧。 高等魂兽自然是不能圈养的，但低等的却可以。魂兽这种生物就是拥有魂力的野兽，存在的年头越长，实力也就越强。一般来说，我们按照修炼年限将魂兽分为五个级别。十年魂兽、百年魂兽、千年魂兽、万年魂兽和十万年魂兽。魂环的区分和魂兽是一样的，不同年限的魂环十分好认，从颜色就能看出来。其中十年魂兽的魂环是白色，百年的是黄色，千年魂兽的魂环是紫色，万年魂兽是黑色，而十万年魂兽的魂环则是红色。由国家固定圈养供魂师们猎杀的魂兽大都是十年和百年的，少有千年魂兽出现。 老师，修炼时间越长的魂兽实力就越强，所产生的魂环效果也就越好，那它的强大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不同级别的魂兽所产生的魂环区别主要在对魂师本身的属性附加以及技能的能力上。举个例子，如果用量化的角度来看，你的蓝银草武魂将走控制系气魂师路线，你得到一个属性相合的十年魂环，那么你的蓝银草控制性就会增加十。但如果是百年魂环，那么你的蓝银草的控制性就是增加一百，以此类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所有魂师都会尽量去追求更强大的武魂。 那岂不是拥有势力越大的人所能得到的魂环就越好吗？那那些贵族完全可以凭借自己家族的力量去猎杀更强的魂环啊。 能想到这里证明你仔细思考过，但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或者说魂环的附加要求是极其苛刻的。首先必须是本人击杀的魂兽才会得到该魂兽的魂环。魂环只会存在极短的时间，在一个时辰内不附加在自己身上就会失去效果。其次，魂兽是一种极为骄傲的生物，任何魂兽都不会允许自己被俘虏。如果被敌人打成重伤，想要俘虏他们，那么魂兽会选择魂力自爆自杀而亡，这就杜绝了你说的情况，哪怕是请人去猎杀魂兽也很难得到魂环。 哦，原来是这样啊。 当然这都不是绝对的，人类的智慧魂兽如何能比？猎杀魂兽最好的方法就是组团前往魂兽所在地，最后一击由自己来完成，这样就能够获得魂环。所以你所说的贵族和一些有势力的人在猎杀魂兽方面确实有着一定的优势，但是这样的人容易得到魂环并不代表他就会变得比普通魂师强大。谁也不能肯定自己遇到的魂兽属性是否是最合适自己的。魂兽的级别固然重要，属性是否相合也很关键。再好的魂环与你本身武魂相克也无法产生好的作用，反而会影响自身。最为重要的是，每一名魂师在不同阶段吸收魂环是有限制的。比如说你现在只是一个十级魂师，以你现在的魂力最多也只能吸收一头百年魂兽的魂环。如果你妄图吸收千年魂环，那么结果只会有一个，身体无法承受被魂环的力量毁灭。在吸收魂环的时候是任何外力都无法帮助的，只能依靠自己。你想想，那些需要别人帮助才能猎杀自己所需魂兽的人，自身实力又怎么可能坚韧？说不定吸收一个适合自己同等级也在控制范围内的魂环都会产生毁灭性的打击。唐三，你要记住，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想要获得什么就一定要做出相应的努力，投机取巧是庸人所为。我所研究的武魂理论只是为了让魂师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变得容易一些，在拥有相等实力的情况下变得更加强大，你明白了吗？ 嗯，我明白了。 唐三认真地点了点头， 他本来也不是一个习惯投机取巧的人，依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目标前进才最为扎实。大师带着唐三并没有急于出城，反而是朝着城内走去。 老师，我们不是要出城吗？ 去猎杀魂兽总要准备些东西，而且我们也不能步行去。400里的路程虽然不是太远，但抓紧些时间总是好的。 随着太阳从东方渐渐升起，诺丁城内的行人也逐渐多了起来。今天也是唐三为数不多没有借助紫气东来修炼紫极魔瞳的日子。大师所说的准备并不复杂，他买了2个专门用来装饮水的皮囊，每个皮囊都够装载足足5升清水，又买了一些腊肉、面饼和水果，足足弄了2大包。如果说这些唐三还能够理解的话，大师还买了一样令他无法明白的东西，而这样东西也是买的最多的，整整20斤白萝卜。唐三现在的任务就是抱着他们，20斤的重量对他来说还不算什么，当然如果是步行400里路那就是问题了。幸好大师在采购齐这些东西之后，立刻在城内雇佣了一辆马车，给车夫5个银魂币。斗罗大陆的货币兑换是这样的，1个金魂币等于10个银魂币，等于100个铜魂币。1个金魂币已经足够一个普通3口之家生活几个月的正常开销了，也是相当于唐三在诺丁学院打工3年的收入。魂师这个职业之所以说是大陆最高贵的，收入是一个重要原因。哪怕只是从魂师进阶到魂师，每个月也能享受1个金魂币的补贴，这就足够普通人生活的了。当然也只是基本生活，想要奢侈那是不可能的。而魂师修炼到更高的级别，尤其是超过大魂师进入魂尊境界之后，只要在武魂殿注册，就可以得到国家直接的爵位册封，成为最低等的贵族男爵。实力越高，贵族封号也就越高，收入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